我是天堂，我很喜欢恋爱小天后。 恋爱小天后嘅爱勤嘅下集啦，咁我哋咧就头先咧阿天堂咧就系、是、请咗我同埋阿 Jackie， 我哋两个生日妹咧就食咗蛋糕啦，多谢天堂啦，同埋有好漂亮嘅 Emily 咧就喺隔篱咧，但系 Emily 咧就话唔出声，咁我哋就睇下应该会唔会出声啦。天堂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Hey，hello，hello。 咁咧就我咁远嚟到台北啦，其实都唔系好远，系好近嚟到台北咧，就首先就系代咧所有天堂嘅 fans 咧就追天堂稿嘅。咁天堂使唔使讲下而家你嘅 D04 同埋 D 系列进度系点啊？ 我每日由朝头早六点钟起身，讲到夜晚讲稿十二点先瞓噶。我每日净系瞓六个钟头，所以请大家唔使担心，很快就会有啦。 系咪真噶？ 系啊， 因为咧我哋有即系我哋有恋爱小天后嘅粉丝咧、其实就系天堂嘅超级大粉丝嚟嘅。咁咧佢哋都话咧即系托我咧去问你啦。 放心啦，因为呢排之前就可能天有少少冻咧，呢排回暖翻咧。 系。 我个身体状况其实跟个气候有少少好大影响。 系 啊，工作如果去到夏天就应该整个人燃烧起来就好快啦。 即系天堂系一个热血嘅男孩子嘅，所以佢要有阳光佢先至可以即写作啦。咁头先呢我哋食high tea 嘅时候呢，天堂带咗我哋去一间好靓嘅餐厅，里面用咗啲好贵嘅餐具呢、去食咗餐好即好华丽嘅high tea 啦。咁我哋就讲起最近天堂呢就搬咗新屋啦。咁又再搬近咗少少市中心，讲开咗啲台北嘅生活啦。咁天堂仍然系同即同我哋讲话而家嘅租就比之前贵咗少少，咁但系地方又大咗。 贵千蚊。 1000蚊 港币， 系啦，咁地方就大咗一倍啊！ 系一倍，1100尺港币到，尺平方尺， 系啦，地方大咗一倍啦。咁即系我哋继续咧，就系令到恋爱小天后嘅粉丝咧，觉得咧系要嚟到台湾先至可以正常咁样生活。因为我头先咧同阿 Emily 讲起咧，话我之前访问阿圈圈咧，就去咗佢屋企啦。咁佢屋企就系46平。即系大概咧就系1600尺啦，咁我哋入到去嗰阵时都话哇咁大啊咁大啊，两个人住即系咁大，跟住我哋同阿 Emily 讲嗰阵 ，Emily 听下就话差唔多啦咁样，即系反应咧就系咁样啦。咁咧就即系台北嘅生活咧，我哋呢一集咧可能天我都未知，我哋呢一集咧嘅主题咧系港南台北生活大揭秘。 之前嗰个唔系港女嚟嘅咩？ 系啦，我哋之前上集就系系啦，嗰时就系 港 男生活大揭秘啦。咁啊，即系其实大家对天堂好熟悉，同埋都听过上次天堂讲即系佢喺即系嚟咗台湾之后嘅生活啦。咁不外乎都系屋大咗好多啊，空气好咗好多啊，可以跑步。不过天堂咧，但系天堂咧最串嘅咧就系话，虽然而家自己住紧一个屋系咁大啦，几多平啊？你间屋叫做？ 30平，但 系 因 为 我住嗰度系几新下两年屋龄咧，所以佢都有少少渗水嘅成分，唔系 发水， 发水咁叫， 即系个实用面积冇咁高， 都计发完之后，实际个面积应该都系得翻80%，咁咪得翻大概系24平多。 24平，咁就 计翻港币800尺-900尺到啦。 系啦，咁但系咧，天堂仍然系觉得咧，佢每一日咧都好努力咁样写稿咧，佢点样去证明佢每一日都好努力咁写稿咧？就系、佢每一日都去搵一间咖啡厅咧去写稿嘅。跟住我话吓、你间屋咁大，你仲要去搵咖啡厅 ？coffee shop 嗰啲小姐可以证明。 coffee shop 嘅小姐可以证明。咁原来咧就系、虽然有一间即系咁大嘅屋咧，但系每一日咧佢都希望去啲咖啡店嗰度咧就系专心咁样写稿嘅，所以。即系我哋都系可以继续研究一下点样可以嚟到台湾。咁我头先上次有问佢嘅，因为咧好多人都问佢话、究竟点样可以即系居留喺台湾咧？咁其实天堂都系用咗一个最原始嘅方法嘅，就系每3个月出一次境咁样。 其实系啊，我用呢个方法，因为我经常都要往返香港同台湾，同埋啲机票都唔算贵，同埋我专系拣一啖贵酒，或者有时我系去下公海一趟。因为佢不停有港口基隆港咧，佢一去都系唔知，好似上游艇咁样样，一日翻嚟都可以当你一再入境噶，等于去香港翻深圳咁咯。 OK， 或者系搭下啲廉价机票去一个国家，跟住坐玩两日就再翻嚟咯。 系，咁所以佢都系用 嗰两日都有广告嘅，强调。 咁同埋咧就我又问我点解攞住即系游客，系咪叫游客咧呢一个？ 因为其实我有本入台证嘅， 系 我本。嗰、那个叫入台证，我攞本 一本啦，即系可以 5年都可以用。其实我都可以申请工作证，但系因为好麻烦， 同埋我目的係減税嗰啲呢，因為如果你喺台灣做嘢呢，你唔係你唔係 local 嘅人呢，你交税好多㗎，要交成 20% 咗。但如果你喺度住呢，住過半年以上，佢就會退返 10% 俾你。但你唔住呢就唔會退俾你㗎。 咁所以其實就係用咗一個咁嘅方法，我又話啊，咁點解咁樣都可以租到屋嘅呢，即係唔係即係叫做 citizen 都可以租到屋咧，咁原来都得噶。 但系如果你都要睇下你个人系咪事事正正噶，我唔管唔系咁样点样，你歪嚟歪去嗰啲，譬如染晒金毛咧，你就租唔到噶都喺度。 即系其实都系睇样嘅，咁所以即系佢见到 你 都要相信你嘅， 都要有少少财力证明嘅。 哦 ，OK。 譬如我真系租到俾佢，我台湾出书，我冇得走佬，唔通我连个名都唔要咁样抛掉你？或者你都要证明到你喺台湾即系有啲收入嗰啲。 OK， 因为我喺台湾已经交紧税噶啦，未嚟住嗰时已经，因为我每年都要 哦，系要白一， 佢版税佢个规则咧系有税单俾我嘅直情，系啊，好，佢件税单面每次见到都好开心， 所以都系有少少即系证明你系一个好人啦、 啊，唔系贡献紧俾台湾政府噶， 系啦， 贡献得比本地人仲多噶， 咁咧就可以喺度租到屋啦。好，咁我哋咧就休息一阵，听一只歌啊，翻翻嚟我哋就话俾大家听，我哋而家系身处咩地方，我哋点样嚟到呢一度嘅。 照着阮规暝拢袂通睏，连头毛拢无休困。你敢知阮对你的思念？希望你有同款的梦，咱两人做阵回来去一趟，互相遗忘的情爱，伫你的心。 你知唔知我哋咧而家喺边度咧？咁其实咧，我哋台湾嘅生活咧，台北嘅生活咧，其实就包括做啲咩咧？头先我哋咧就去 high tea 啦 ，high 完 tea 之后咧，咁我就同阿天航讲我话咧，我哋录一集《恋爱小天后》啦，咁但系因为咖啡厅嗰度咧就有啲背景音乐，咁我哋就觉得即系比较可能。比较吵啦，咁啊话搵一个地方，咁我本来咧就话天后不如去你屋企啦，咁佢话佢屋企好乱，同埋比较远啲咁样，咁于是乎咧，阿 Emily 咧就提议咗一件事，佢就话我哋去一间大学嗰度录啦，咁样，咁咧就话揸车去即系一个比较近，头先我哋饮茶嘅地方咧就系、是、一叫实践大学，咁咧就点样咧？我哋就真系阿天后揸嘅车，我哋嚟到呢个实践大学，泊咗架车之后咧，逐间房睇下有冇课室系冇锁，跟住就擅自闯入嚟咧，于是乎就录。咁一路咧，我哋行咗好多间都系锁咗嘅，但系佢个公共地方咧就开放咗，好多人喺度。今日星期六啦，好多人喺度即系玩啊，诸如此类咁。咁跟住咧，我哋就见到个综合大楼嗰度咧就有啲灯，跟住我哋就行过嚟，就先上二楼。打开个 lift 片咯，掹掹掹好啦，我哋就再上三楼。咁上咗三楼之后咧，就逐间房行，行下行下咧，就见到有间房有灯，跟住打开，点解有两个同学喺度咧，就喺度做紧嘢。咁系应该系服装设计系嘅，佢哋喺度即系裁紧衫啊，定唔知喺度做紧衫咁样。咁正当我哋觉得好难揾到冇锁嘅房之后咧，突然之间俾我哋开到一间房系冇锁嘅。于是乎我哋四个人咧就闯咗入嚟，开咗灯，闩埋窗，跟住 开埋冷气， 开埋冷气，自己喺度咧就开始录音啦。同埋咧谂住咧，如果电话唔够电咧，都喺度插埋电咁样。咁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嘅即系台北嘅生活咧，系咁即系咁咁自由。 欢迎你入嚟噶，佢唔锁得。讲真，如果系真系发生咗啲咩事，大镬嘢俾人偷嘢咧，佢早已经锁晒噶啦。佢真系有少少，我觉得系。可能俾啲学生会翻嚟做嘢啦， 系， 亦都可能佢真系，我唔知点解呢度啲中学、小学咧，佢真系开晒大闸俾你去打波啊、踢足球乜都做。 我所以头先佢哋讲起话咧，系即系中学、小学咧，喺星期六日嗰啲操场咧都会开放出嚟。 呢个大学咧，我见到啲细路仔喺度骑嗰啲单车啊，阿爸带住个细路仔出去啊，咁样， 即系好似一种国民福利咁样。 系啊，因为政府嘅嘢咁俾你用都冇错。 但系实践大学唔系政府学校嚟嘅、 咦，系喎，我唔知喎，呢度就可能少啲，但系。我唔知道佢个操场都可以俾人打波，我见到 系即系好似好 free 咁样咧，就可以自己就行入嚟咁样。咁今日天气比较冻啦，得十度啦，咁我哋就嚟到呢度，咁闩埋到窗啊，开晒灯啊，咁跟住就好自由咁喺度录。咁我哋啱入咗呢一间房咧，呢间房就系、是、应该系服装设计系，咁喺后边有啲好靓嘅 针织室喺度， 系啦，系好似有好多衣车咁样嘅东西，好似织布嗰啲咁嘅机喺度啦，都有成十几廿台喺度。跟住后边就有好多好漂亮、好多颜色、好缤纷嘅线碌咧喺后边咧。咁我哋好似突然之间入咗一个偶像剧或者台湾电影嘅咁嘅场景喺度，系 我 哋影张相， 好似啲偶像剧嗰啲 cover 咁样。 系咁嗰张相，我哋会摆埋落去个 podcast 嗰度，大家可以见到嘅。咁所以台湾嗰个感觉好似俾人咧系即系冇咁严谨啊，嗰啲规例。 啊，系啊，系啊。 因为头先咧，我即系讲起咧，即系大家如果有听上个礼拜嗰集咧，即系港女台北生活大揭秘咧，都有讲话，我有啲演艺学院嘅同学咧，佢喺度咧冇车牌开车，跟住咧，仲要系如果话俾警察有咩意外，俾警察即系停截停咗咧，跟住就扮自己系讲英文啦。你都笑，但 系 你有，但系你有车牌噶嘛？ 唔系，咁我系违咗规，咁嗰下如果俾佢捉到都要罚钱噶嘛。 系， 咁我咪都系唔讲英文，就讲外国人，咁我讲啲口音唔正，咁我就当诶、哎、走，虽然喺后边都狂用国语话闹我，系啊，但系都冇开到罚单俾我。 但系佢唔会觉得你系香港人咯。 冇所谓，落到香港， 即系香港人都当外国人咁样。 台北人都对外国人系好啲噶，佢见你系咧，总之你好似，其实口音唔正咧，点解有人话我普通话唔好咧？我觉得有少少环境成嘅，因为呢度口音唔好咧，反而好多人对你特别好。 头先阿圈圈又系咁讲，即系我师妹又系咁讲。 系啊系啊， 佢话咧，因为我睇太多偶像剧咧，所以我啲国语好鬼，即系台湾咧。跟住佢话咧，其实佢喺度生活咧，冇特登将自己嘅国语咧学到好台湾音咁，佢保持住一种香港口音咧。佢话系一种特色嚟 嘅。好玩嘅，同埋啲人见你又可以讲开有话题，香港嚟咁样样，哎，我都去过香港，咁就可以同佢倾一大笔啊， 系 一大轮咁样样。 系咁，所以即系同埋好多即系规矩咧，都系话即系当然政府有政府嘅法例去讲啦。咁但系实行起上嚟嗰时候咧，好多时都系好多人情啊，或者系好多自系啦，即系自己 有好有唔好， 系啊，但系有好有唔好，有啲会觉得， 譬如有啲人你揸车嚟嗰时候，你应该发觉咧， 前面咁停车，有啲人夠胆去条路双三条得两条线，咁停住喺度， 系 之前坐喺度打灯就算啦，好似当年马路佢屋企咁样样啦。 但 系 而家其实已经比之前十年八年前系 冇变过， 系咩？我觉得 我 睇住嚟 都 好乱， 我开头好唔惯噶。我点解你可以我喺正前面你得睇到咁打灯灯停喺度就好似叫我落去买个鸡扒咁样，叫我等你咁样，我兜跳过你咁样咯。 系。 觉得好似好霸道咁，跟住而家都习惯。即系我冇做呢啲嘢，但系见到都，唉，我兜我正我当自己睇唔到，眼不见为净算。 咁头先咧，同埋我哋头先即系 high 天嗰时候都有问起咧，即系问起啊 Emily 咧有冇总统大选有冇投票啊咁样，咁跟住佢都有讲话佢哋即系投咗俾边个啊，咁原本即系全家系支持边个啊，诸如此类咁。咁咧咁啱我哋而家香港又选特首啦，咁原来啊 Emily 都知道唐英年喎。即系天海优嚟讲俾你， 唔系因为佢啲海报设计得太有创意，佢Photoshop 技巧真系好厉害。 我真系以为佢系研究Photoshop技巧，因为 系啊，真系好笑咯。因为佢反而佢最记，佢都几深刻个系佢反而系佢老婆出嚟顶嗰幕咯。 嗯嗯嗯， 都唔知点讲嗰一幕，因为呢啲情况，台湾虽然你话陈水扁嗰啲几自然化，虽然都借老婆出嚟顶。 嗯， 但都好似未去到咁肉酸。 嗯嗯嗯，咁所以啊，天鹅同女朋友都有倾呢啲话题噶。 系啊，连续剧咁睇啊，当香港嗰个。 所以啊，天鹅知道咧，我哋要同阿 C Y 饮茶嘅时候，都有啲意外啊，即系觉得咦呢件事都几好玩。 签名？ 唔系啊， 攞黄杨达签名，唔系攞 黄杨达签名。 系啊， 黄杨达签名得啦，好，随时帮你攞。唔系你知都翻香港，其实天鹅都翻香港翻到几密，星期一又翻香港。 系啊，因为佢 无端端系好似头先阿 Emily 又同我哋讲话佢咧，即系翻嗰间公司咧，嗰个老板咧，无端端就会放佢一个礼拜假咧，跟住就系、是、佢翻咗半年咧，其实已经放咗一个月假，即系凑凑埋埋。 三日假到啦。 系啊，翻咗半年啫。 唔系啊，咁佢 即系佢老板为咗留住 佢。 计 埋啲公众假期嘅，系日嗰啲台湾呢半年多假期。 嗯。 同埋佢都系佢嗰夹过一个礼拜。我都灰咗，要带佢去玩咁样。放心啦，大家我翻香港都会继续沿喺度广告噶，我香港都匿埋啲 coffee shop 嗰度。 我唔信，好明显系假嘅。咁台湾大选嗰时候你喺台湾啊？ 我喺台湾啊。 嗰时嗰、那个 我本来想去参观投票， 哦， 跟住睇唔切啦。 系啊， 因为嗰日点讲咧？嗰日咁啱有个朋友我嗰啲我契妈嚟台湾搵我玩，跟住我就载咗佢去机场，所以就赶唔切睇个投票咯。不过都好简单噶咋。喺个佢哋系个都系同香港差唔多，系开放嗰啲课室咁样样咧，俾呢啲人去投票咯。 嗯嗯嗯。 但系佢嗰日就点？如果你话我系游客身份，都几麻烦，因为嗰日咧朝头早咧有啲铺头特登咧，即系可能冇咁早开铺啦，或者可能直情系休息半日，等啲放啲民众去投票咯。因为佢哋个投票香港只开到十一点个票站，十一点十二点呢度开到四点嘅就晏昼。 嗯， 系啊，所以佢几重视呢样嘢嘅。 但系即系台湾选总统嗰时候，成个台北嘅气 氛 系好劲噶嘛。 就无端端有嗌嗰个乜鬼冻姜中姜广东话。 哦，系咩嚟噶？ 佢台语嚟噶。 哦。 整个怎么讲啊？ 第一下 Emily 出声啦，第一次。 即系当选佢哋佢系叫冻姜冻姜。 系。 当姜当姜嗰阵当姜。 我真系谈那个 总统。 系啊，冻霜，冻霜，冻霜， 所以成个台湾嗰、那个， 净喺度叫见到系嗌呢句咯， 嗯， 因为佢哋讲台语咁，冻霜，冻霜， 咁、你而家差唔多喺台湾生活咗有冇两年？ 冇啊，冇一年零四个月啦， 一年零四个月， 系啊， 咁呢个地方好明显系好适合你啦。 咩？我谂睇下你咩人啦，有啲人可能唔中意咯，譬如有啲咁先。我咁睇人嘅啫，如果你中意文化嗰啲咧，你会觉得呢度几好啊？譬如中意去即系点讲啊，好中意赌钱嗰啲啦，中意去嫖，即系点讲啊，喺学嫖赌嗰啲个吹。 我系中意嫖赌饮吹啦，系。 系嫖赌饮吹，咪香港可能好过台湾咯。 都唔系你未识门路啫嘛。 我唔知啊，我嘢点都未去过嚟讲。 咁啊，有冇即系都计划喺度即系长住落去啦？ 我谂。除非香港樓價暴跌到而家得翻十二跌暴跌得翻20%到啦，我先會諗考慮翻香港置業咯。 暴跌到20%，咁即係香港冧噶啦喎，要。 咁啊，因為冇辦法啦。譬如呢度住真係舒服過香港多。 係係。 淨係講嗰樣嘢，你香港有屋企有陽台，即係你哋露台嘅屋都唔多啦。我屋企而家有住緊嗰度有兩個露台。 嗯。 係啊，個露台好似仲大過我香港嗰間房。咁我咁。 我即係覺得呢度生活好好多啦。咁、我自己有得選擇一份工作，可以唔 free， 自由去邊度做都得。咁、我梗係揀一個適合自己嘅地方。 咁有冇計劃同阿 Emily 結婚啊？ 啊，呢、這個。隐藏住先， 唔系啊 ，Emily 唔识听广东话噶嘛。 你话计划实有嘅， 哦，佢听唔明嘅，佢而家扮听唔明。 我咪同讲过，上次冇讲过，结婚成本好低噶嘛。 结婚成本其实香港都可以低嘅啫， 唔系你 香港北方 豪摆酒咩？真系 唔摆酒都得。 唔系你譬如呢度，你有间酒店咧，吓，有啲酒店你五星级嘅酒店啦，嗰啲 Grand Hyatt 啊，嗰啲总之系高级嗰啲啦。喺香港一围你冇可能， 八千咯，我谂香港一围 一万啊个。 即系连埋，可能连埋酒水。 系啊，近埋嗰啲，但系呢度可能计翻，我谂呢度六七千港币到啦。 嗯。 但系好高级数，但系如果啲人摆酒平均，我听翻嚟个成本咧，都系计翻港币唔知三四千嘅啫。 嗯。 一位。三四千，你谂下香港可以摆到咩？但系呢度系好多人平均系三四千嘅啫。 嗯。 我听人哋讲，同埋三四千嗰个婚礼，我有参加，旧年参加咗朋友婚礼，就系一个故宫对面嘅。佢唔知乜鬼清清乜乜，但入面系一个好似外国嗰啲花园式嗰种啊，似有似好似嗰个九龙湾嗰度新嗰度起。 哦，我知我知我知，系 嗰种咯。你嗰度好似好贵，但系呢度买就系三千蚊嘅价钱咯，计翻港币。 即系有室内有室外咁样嘅。 佢有啊，有室内有室外。 系咯系咯， 几靓我有咗放烟花，放烟花又贵啲，但系佢食嗰啲嘢就可能冇。鱼翅嗰啲咁包心似肚咁样样， 咁而家都唔食鱼翅噶啦，我哋环保嘛，系啊，而家好多人都无翅婚宴。 系啊，咁佢啲婚宴，你谂下三千蚊酒席系可以赚钱嘅老板就系必赚咁滞咯。我 唔系香港都有嘅，即系如果你要，但系要精心计算过咯。如果你要赚钱， 呢度就唔使点计算都可以搵到啲靓嘅地方咯。 咁所以其实即系整个生活，我哋而家咧就系博阿 Emily 咧听唔明，其实佢系咪会听得明嘅咧？ 听唔明啊！真 系好得意，完全好似听唔明咁样。 系啊， 咁咧就头先咧以天航喺度咧，而且而家开始揸车咯。 哦，旧年开始揸噶啦。 系咯。 系啊。 头先我坐 我坐 天航嘅车个感觉都系觉得都系要揽安全带。 O K 噶啦，系头唔系啊，头有少少路，真系有啲咁点讲，凹凸不平。 唔系因为佢大啊嘛，所以其实认路都系比较难啲。即系台北啊，即系成个台湾嘅地方都系大啦，即系冇香港咧，其实你就系路都系嗰几条啫嘛。 哦， 咁你其实嚟嚟去都系几个方法咁样去就去唔同地方咁样咯。但系台北始终即系话台湾咧，始终都系大啦，咁样所以都有啲，同埋你揸车嗰、那个即系有啲譬如话我哋过马路都系啦，绿灯嘅其实都仲有车可以转过嚟噶嘛。即系行人嚟讲，系啊系啊，咁所以嗰、那个台北嗰个交通嗰个规例，你都系求其乱，即系揸一路揸路一路适应咁样。 其实都我唔知点解会识，即系有时候可能拿嘢踩咗啊，有个单程道啦， 系 咁就下次就学习从错误中学习，咪唔会有事咯。 啊，你踩入单程道咁得人惊？ 唔系啊，呢度单程道冇所谓嘅，好似 唔系喎，即系意思系，即系嗰条路系 one way 嘅， 唔系好离谱，未入到，未入晒去嘅，系入侧喺个入口嗰度，咁人哋又等一等我，咪出翻嚟倒翻架车出嚟。 咁得人惊，咁喺香港已经好得人惊噶啦。 唔会呢度好正常啊，呢度我有啲车，我见过啲车仲离谱啦，我见过啲车真系喺高速公路都乱咁 cut 线咧，所以你话有时 哦系有次睇 Facebook 话佢喺高速公路 U turn 啊，系咪啊？ 我未去到咁离谱，佢系有个分叉路口咧，佢总之系。嗰度系浮晒栏杆噶，但系栏杆入边咧又咁啱有啲空隙出嚟咧，咁啱过咗架车咧，佢真系 cut 过去咯。 吓， 佢好癫噶，唔系啊，好台湾人揸车好乱嚟噶，其实如果你讲个狠咧，我觉得台湾人揸车系狠过香港人 嘅。哎呀，咁你小心啲、啊， 唔紧要咯。 咁啊， 唔系我揸车其实有时候都系点讲，我系打到好安全嘅。 咁你即系速度唔快咯，最紧要 速度唔快咯，速度唔快咁。睇下你咩情况咯， 因为头因为 Emily 咧一直都系一个好温柔嘅角色嚟噶嘛，咁但系头先你揸车嗰时候，我见到佢提点你咧，我都第一次见到 Emily 有啲懵懵地咁。 哦，唔系，佢停车有咩好唔服？可能我习惯咗啦。 我其实咧好， 你俾佢外表蒙骗咗啦，佢都有少少暴力倾向。 系咩？例如咧， 嗯， 例如咧，讲嚟听下。 中意打人咯，又系。 哦，即系嗰啲打者爱也嗰啲啫。 唔系嗰啲真系。 系啊。 都唔系嘅，都。可能佢瘦咯，唔通咯。 O K， 少啲感觉。 全部啊，我哋全部都系当啊 Emily 咧，喺度玩紧，喺度佢喺度画紧个盒，唔系画咗好靓嘅公仔嘅，其实。咁我突然间影低佢咁样，咁佢就完全听唔明我哋喺度咧讲紧佢咯。我们在 Sony 啊，然后他说哦。 好，咁我哋一间咧就听一只歌翻嚟，我哋再同阿天堂倾偈啊。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而家香港嘅选特首啦，天堂都好关心，系咪？ 我有点讲咧，会留意新闻咯，因为前嗰排真系我谂好少会见到。你而家有个首重榜，你好难想象，唔系个特首系上咗个首重榜个首位咯，系佢个老婆个名 字。唔系你知唔知嗰日阿黄杨达上咗呢个 Google search 嘅第一位， 是 就系、是、因为CY 请佢饮茶咯。 哦 佢即刻就想追。 好威，我都未试过。 Google 嘅第一位咯，咁咧就今次啲人就话，嗯，可能佢已经俾人开 file 啦。 嗯， 即系发散啲人去抄佢以前嗰啲嘢咧，所以就由 Google 嗰度开始 search 咯。 嗯， 咁我头先饮茶嗰时都有同阿即系同阿天河倾起廿五号选特首啦，虽然我哋全部都系冇票啦，咁都系我首先系话俾天河听，我要同 CY 饮茶啦。咁，天河对于呢件事就吓咁得意咁好玩， 系啊，有趣啊。 咁咧就我讲咗俾你听件事系点样发生啦，我哋又点解即系会去到同阿 CY 饮茶呢件事啦。咁阿天河都有讲话，即系佢觉得即系边一个，即系喺而家冇咗选择嘅情况之下，佢情愿系边一个做，而唔系边一个做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天河对香港都仍然系。好关心，同埋都系系咯，即系就算而家喺台湾生活得咁开心， 其实都虽然好似话冇简历嘅，边个做都几影响香港将来嘅。 嗯， 系啊，你睇，我谂佢始终特首都系有权定香港好多政策咁样样。 嗯， 咁佢其特首佢系亲边边，咁好明显会香港嘅未来走势会走去边一边啦。 嗯， 系啊，咁我觉得如果你有。如果喺我分析角度嚟讲啦，政治角度，即系唔讲任何佢做将来做啲咩，你而家吹到乜都冇用。 嗯， 你就系讲喺最基本个层面啦，即系譬如系管理，其实管理学嗰本书啊，个叫咩名咧 ？Drucker 嗰个唔记得咗嗰个管大师咧。 嗯， 总之系讲，其实最紧要嘅，我嗰时睇嗰本书咧，喺个讲管理学， 嗯， 做一间公司嘅经理人咧，最紧要咧，竟然原来佢话最重要嘅品质咧系正直。我嗰时睇到都好惊讶。点解佢会拣呢个咁重要呢？因为如果佢只要正直，佢先会真系会为呢间公司做嘢。 嗯，正直， 正直系最紧要嘅特质嚟噶。即系所有做 CEO 嘅，喺外国人都一定读呢本，我唔记得咗中文译名系咩啊 ？Peter Drucker 嗰个出名嘅管理大师咧。 嗯， 可能讲错啊，你查下。因为之前有本书我睇，睇佢嗰啲管理书咧，佢就话正直系最重要嘅品质咯。 嗯，所以你就觉得即系点解会即系唐英年做就会？死梗啦咁样，因为佢唔系一个正直嘅人。 如果俾我拣，即系冇得拣啦， 系 一定系宁愿拣后者 C Y， 冇 得拣唐少爷。 嗯，咁因为你觉得即系唐英年就已经系显示到佢系完全唔系一个正直 嘅 人， 好， 嗯， 明显睇得出咯。 嗯， 系啊。如果你话撑就撑嗰边嘅， 咁你唔觉得 C Y 即系好多人都话佢奸咩？ 喂，而家问题系你冇得拣嘅，只入边只拣一个。 唉，系啦，所以其实就应该快啲有直选咯。其实最想嘅就系、是、系啊，真噶，即系如果大家都投白票嘅，咁系咯，即系呢个就系梦想啦。咁我都唔知道星期一即系同 CY 饮茶会发生咩事啦。咁呢餐茶系咪真系饮得成啊？或者即系咪饮即系入去饮呢一餐茶嘅时候会发生咩事？我而家完全系唔知道啦。咁系咯，咁啊，当我嚟到即系台湾嘅时候咧，我都嚟过好多次，即系我已经数唔到几多次咯。咁我头先都谂起，我其实曾经有谂过咧嚟台湾生活噶嘛。 吓， 系啊，真噶！我以前翻工嘅时候都有谂过啊，不如话喺台湾度搵一份工啦咁样。咁除咗因为我好喜欢睇呢个偶像剧之外咧，咁我都系因为觉得即系台湾嗰个文化气息强啲，以我系写嘢嘅关系咧，咁就觉得即系喺呢一度好似比较 inspirational 一啲，咁同埋可能会即系机会可能会再多啲咯，喺文创方面。不过就因为一路都有唔同嘅工作做紧啦，即系可能唔同嘅 jobs 揾我做，咁一路一即系工作接工作啊，诸如此类咁样，咁就冇话真系好。即系好实行，好努力去实行咁样呢件事咯。咁到今次嚟嗰阵时候咧，上个礼拜同阿即系上个礼拜嗰一集同阿圈圈倾偈啦。咁其实都系两个钟头前啦。同埋而家同阿天河倾偈咧，即系我又再次即系再次燃起话啊，讲即系因为阿圈圈同埋天河咧都有讲话，其实嚟呢一度生活嗰个第一步唔系咁难咯。 对，反而睇啊，我谂除非你最，我觉得谂。我谂你两个 case 都有个关键一点，就是、可能识到个伴侣喺度。 冇错啦，冇错啦，我哋就可以翻翻嚟恋爱小天后嘅最主要嘅话题。咁轩轩就因为佢即系好意外地咁样咧，就即系识咗一个台北嘅，即系台湾嘅男人啦，咁就嫁咗嚟台湾啦。咁又咁好嗰、那个，即系佢嘅丈夫咧，就因为屋企又即系有个房产可以俾佢哋喺台。北嗰度生活，咁於是乎佢哋就可以喺台北嗰度即係有工作先至做咁樣嘅比較休閒式嘅生活啦。咁而阿 天航呢就因为佢嚟到呢度 settle down 之后呢，就因为认识咗 Emily 啦，就更加令到佢即係喺呢度嘅生活系变得更即係更充满色彩咁样，咁佢就越嚟越可以即係融入咗呢度嘅生活囉。係啦。咁但係天航都话其实如果系喺香港惯咗即係秒秒钟几十万上落啊，即係日日喺度炒市啊剩啊咁呢，咁呢度台北就唔系一个最好嘅地方啦，即係唔系香港嗰、那个即係金融城市咁样囉。因为你知道你上次嗰一集呢影响好多人嘅，即係影响我哋 fans 好多。係啊，即係大家都即系佢哋一喺香港生活唔如意嘅时候咧，佢哋就话算啦，我哋都系去台北啦咁样，系真噶。 玩下就算，玩下算啦。 咁所以今次嚟就即系问过几个喺呢度即系开始生活嘅即系朋友咧，无论即系虽然圈圈佢都系因为即系嫁咗一个台北人，所以嚟到生活。咁但系我哋都有好多朋友咧系喺台北，就好似啊天河咁样开始生活。 你要睇下咩行业啊？我谂佢都系做啲文化行业咧， 系啊， 台湾欢迎啲啊。你譬如有啲其他行业做难搞啲，譬如做 marketing 嗰啲咧，你香港搵钱一定比嗰啲好多。 系，我谂譬如话你香港搵三万蚊一个月嘅，嚟呢度就变得一万蚊咁样。 你喺嗰边搵香港 搵，唔系即系我假如啊，系啊。 喺台湾系非常高薪水，高薪族，你已经可以喺度系过啲点讲高足中上嘅富裕生活啦。 所以话如果喺香港做即系中层管理，即系譬如marketing manager 咁样啦，四咁可能佢三万蚊一个月啦，喺香港。咁同一个位置喺台湾咧，可能只系得万零蚊港纸一个月咯、 就算银行业都差好多噶。 银行业 系啊，譬如银行业啊 ，Emily 姐夫做到已经系一间银行嘅副总裁噶啦，都系得计翻港币都未去到香港个水平咯。美国港币十万啦每个月。 哦，咁但系喺呢度已经好， 呢度好好，呢度已经好富裕噶啦， 系啊系啊， 但系喺香港就争好远咯。 哦，系啊，香港有好多好低能嘅嗰啲即系总经理级啊，咁攞紧十万八万个月都系超低能，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嗰个人工个水平系争一橛，但系即系圈圈都有解释咯，即系话因为呢度租平，同埋咧譬如食嘢啊，生活指数系唔高嘅话咧，就算你只不过喺呢度搵。差唔多港币嘅一万蚊咁样到啦，咁其实都可以喺呢度独立咁样生活到咯。 系啊，有时候所以啦，翻香港都好难食。唔系啊，我以前我真系香港反而学到一样嘢啦，呢度真系悭家。 喺呢度啊？ 譬如你香港食餐饭，你谂好贵，都四五十蚊咧，食到好丰富咧。 系啊。 我喺台北， 而家喺大埔会食都要三十几。 三十几啊！我就想我台北呢度生活啦。我食一餐饭 keep 住。都是港币30元。30元已经算好的了。我平如果吃25元我已经通常我自己吃就25元到了港币。 是 有30元就会有内疚感的了在吃。 但你会不会很挂住香港，即是譬如虽然你说你一年都回香港三有没有三次回香港 一点都不挂住。 一点都不挂住。 我都很衰的觉得。是怎么说呢，回香港每次都像回地獄。 是啊。 因为香港人香港间屋细啦，同埋可能香港啲空气都几差吓，都有种真系点讲咧？咁就系住个空间，我住咗，当你住咗大屋之后，当你出街都系揸车咁样自由咁样，中意去边就去边，咁你香港同人逼地铁啦，要坐喺点讲啊？ 唔系，咁我台北都搭捷运一样啫。 系啊，但系咁我又 系，不过天河而家自己揸车咯， 系就适应唔到冇车生活啦，已经。 你话系咪衰咧？ 系啊，之前有两个礼拜攞一架车去 整， 跟住已经系 周身唔自在咁。你话你啊，唉，仲坏咗，其实主要都系俾 Emily 仲坏咗啫，即系我哋又讲你啦，你又唔知道。傻乖乖喺度笑，咁所以你一啲都冇话挂住香港嘅电视啊，冇话挂住香港嘅广东话啊咁样。 哇，咁我有时同佢都睇啲港剧嘅咁样。咁咪听翻讲广东话 咯。我头先我哋食饭嗰时讲起桃姐，话咧因为台湾而家上即系上映桃姐，竟然系配咗 台语 同埋 国 语系咪啊？ 系啊，台语国语。 配将成套戏配咗台语同埋国语。 香港人咁样，哇！佢我谂台湾人睇到戏可能以为香港人系讲台语。 其实即系闽南话系咪？即系佢 系闽南话， 即系阿叶德娴个角色系用闽南话嚟演绎嘅。咁啊，刘德华个角色就变咗国语。 佢直情有啲翻译都离晒谱啊！譬如有啲翻译咧，佢个我谂我唔知原著系点讲啦。佢其实啲角色有啲系强调咧。譬如刘德华有一幕话请一个工人嚟照你，照顾佢。佢可能佢话识讲家乡话，咁佢就翻译做我请个工人嚟照顾你啦。佢识讲台语咁样，系对白都改埋噶。 哦， 系啊，所以可能台湾人以后都以为香港人系讲台语。 咁我哋话即系点解要将即系一个咁有地方色彩嘅即系古仔咧变成咁奇怪咧咁样？咁嗰时头先我哋就话诶、哎，可能要 打电话投诉，电话公司投电影公司投诉， 即系话咧，可能佢要为咗适应台湾即系年长啲一辈嘅观众。即系觉得呢套戏可以 appeal to 嗰啲观众，而嗰啲观众系即系讲闽南话嘅，所以就将桃姐呢个角色咧就变成闽南话啦。咁跟住刘德华嘅角色就讲国语啦，咁样。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你有冇挂住香港？你都冇谂住翻香港再睇多次咁样？ 又冇喎，本来都我就系挂住香港啲饮茶，饮茶。不过自从发觉上次饮茶几贵下之后咧，都点讲？如果你可能我咁啱我都好少留喺香港，过去嗰几年咧，我都系觉得中意宁愿间屋大大过一切。 O K， 咁我咧，因为我好中意住细屋嘅，咁但系咧反而咧，原来喺台北咧系搵唔到好细嘅地方。 系啊， 即系佢因为佢就算系一啲， 我 嗰时 譬如而家住我都想搵间，可能我搵啲五百尺嘅单位咧， 系 或者啲区搵唔到，所以我系逼于无奈先租一千尺嘅咋。 你话呢个 真系唔系讲笑， 呢句说话真系好串。 我真系唔系串噶，但系嗰时好多人觉得我系串，但我真系嗰时，因为我都想， 因为本身就冇呢一种格局嘅。 譬如我而家租紧嗰度，计翻港币连埋车位5000蚊， 系， 我系觉得喺呢度水准嚟讲，系啲人觉得我贵嘅， 系。 但系所以我就希望，我嗰时目标系大概系港币4000蚊度， 系 可以租到连埋车位嘅， 系。 点知就 就唔可以喺呢一区咯。即系唔可以喺而家嘅系咩内湖区系咪？ 内湖区几贵下啲楼 系， 系所以我最后都因为佢嗰个新楼嗰啲楼咧，多数都两房噶，两房就好容易过一千尺噶啦。 两房未过一千尺， 因为佢啲房唔系香港，实际都几大。 咁系咩区可以租到细楼咧？即系比较话 台北市嘅中心啲啦。 反而 其最贵应该都系台北市市中心区啊，我觉得。 但系佢、那个即系佢就系、是、租更加贵啦，但系就面积更加细咁样。是不是 有啲细楼咯。 我因为我头先都即系请教过 Emily 咧，我话一个大学啱啱毕业嘅即系嘅年青人咧，佢因为人工又唔系太高啦。头先阿 Emily 就话大概差唔多折翻港币就六七千一个月啦，即系你刚刚大学毕业嘅话，咁究竟即系呢一份即系人工咧，可唔可以喺台北独立咁样生活咧？咁样咁跟住 Emily 都话系其实都得嘅，系即系租一个平啲嘅单位，但系就即系都够食够住啦，悭悭地咁样。不过就唔能够储蓄咁样。咁话而家嘅台北嘅年青人咧，佢即系毕业嗰个竞争都好大啦。咁我其实香港嗰、那个即系大学毕业而家都系差唔多9000零蚊，即系唔知我唔知点，差唔多10000蚊到啦。咁但系你话如果独立生活咧，就只能够住劏房。 咁香港都好多都系同你阿爸阿嬷我住啦，冇得。 唔系噶，而家好多即系搵10000蚊左右嘅，譬如 OL 啊，或者系都系住劏房。嗰日咧有单新闻咧，就系、是、有个空姐啊，应该系国泰嗰啲空姐咧，咁、佢就嗌交同佢个男朋友，咁啊发生咗一啲唔开心嘅事啦。佢即系作为一个空姐咁样啦，佢都系住劏房啫嘛，又系3000零蚊一个月嗰啲劏房咯。而家你知唔？你梗系唔知道，你美孚新村都变咗劏房嘛？ 我听过， 系啊。 有时候我觉得真系点讲，香港人呢一方面好有创意，空间方面，你格仔铺都系香港人发明。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劏房又香港人发明。 其实劏房咪格仔铺变大啫嘛。 其实点讲，好多世界上完全冇想象到嘅地产项目咧，喺香港可以创造到出嚟咯。 咁 呢一点，我觉得逆境逢生嘅能力真 系 好高。 系咁，有时就系因为即系要近工作嘅地点，或者系节省呢个交通费咧，咁所以咧就要即系加上希望自己独立生活啦。咁所以希望如果希望租系3000或楼下嘅，咁就只能够即系租到一间即系劏房咯。咁我劏房有几大？咁劏房有80尺到啦，80尺除翻台湾嗰、那个就系几多两平，系啦，系啊，两平 系我屋企1/15咯。 系咁头先我哋讲俾 Emily 听嗰阵，好似我 O 晒嘴咁样，两平 唔系噶。台湾人你有啲真系，即系我觉得全世界人咧，你真系未去过香港住过嘅地方咧，你都唔相信世界上嗰啲地方。即系啊，譬如我香港而家屋企，我 Emily 去过一次都觉得用三个字形容嗰啲贫民 骨。 骨 贫民骨 系啊，国语孤平民孤， 对不对？平民孤贫民骨咯，系 咁样笑我屋企嗰啲咯，即系佢觉得系不可思议。譬如睇《桃姐》入边嗰啲老人院嗰啲，哇，佢觉得根本就系好似系特登拍出嚟咁核突 嗰啲。但系我哋头先就话俾你听，其实香港嘅老人院就系咁样， 系 因为我屋企楼下都有几间呢啲咁嘅老人院。咁你觉得 即系你觉得香港系咪就系、是、即系冇前途嘅？ 咁我谂去到绝境一定会逢生嘅，所以即一定去到绝境咯。 诶、欸，我都觉得系。 系啊， 我觉得 你唔去到推到一个极限底线咧，就唔会有变化。 系啊，我同所以我觉得而家譬如话 人类嘅适应好 未到绝境啊。 梗系啦， 系啦，即系好多好多事情，佢哋未去到绝境。譬如话香港嘅电影未到绝境，所以佢唔可以好似台湾嘅电影咁样反弹咯、 嗯。 即系台湾电影都系呢几年由《海角七号》先至开始咁样反弹啫嘛，就系因为台湾嘅电影去到绝境啊嘛。之前系死晒噶嘛，台湾即系电影业差唔多等于系冇咗咁样噶啦嘛、嗯。之前就成十几年都系咁，先至因为佢可以绝到咁样咧，佢先至可以反弹咯。 如果你讲起电影咧，应该话。佢反彈原因都有少少基礎，係因為台灣人咧，佢本身就好撐呢樣嘢噶。你諗下，你香港，你譬如嗰時有個 蔡德克巴萊， 蔡德克巴萊，哇！你仲好名好難念喎，個字點？ 蔡德克巴萊 係啊，你都記得佢嗰個片有上下集噶嘛？ 係啊係啊， 其實一套 彩虹橋同埋太陽橋咁樣 噶 嘛，係啊。 跟住諗下，但係佢係嗰陣時咧，係台灣人啲支持到，因為呢個導演好辛苦，用咗十年嚟拍呢個巨著啦， 又周圍借些， 所以佢 哋係 啲公司啊。用呢个星期六，唔系当系公司活动。 哦， 系啊， 团购咁样一齐去睇。 系啊，所以呢套片系可能你喺香港系毫无商业价值，好似想唔系好耐接咗。 系啦系啦， 但系喺台湾咧，系直情系销量最高嘅呢套。 系， 系啲人知道个导演个心机咧，特登系暗签去支持佢，系成间公司。 系。 公司个老板就带晒啲员工咁去睇咯、 嗯， 即系佢啲公司老板就好似当系一个 活动 榜样咁咯，即系。各传达个公司理念咯、 嗯， 即系可能佢支持一样嘢，可能佢觉得认同佢呢套嘢，即系你讲，如果真系拣到个底蕴个背后，可能就系梦想呢样嘢咯。 系，即系所以有啲咁样嘅，即系 呢样嘢触励到人咯，触动到人心咯。 系，所以系咯，所以就系话，因为曾经即系呢个团结嗰个心咯，即系话台湾去即系好似头先我哋同 Emily 倾偈啦，即系都系台湾人都系好。紧张自己个本土嗰个文化嘅完整性啊，系、 嗯、 咪可以捍卫到自己台湾嘅文化呢样嘢？佢哋嗰个即系嗰个心同埋嗰个即系目标系好清晰嘅，即系一定要系我哋台湾嘅文化，我哋要尽我哋嘅办法去捍卫佢啊，诸如此类咁样。而即系相反嚟讲咧，即系相比嚟讲咧，即系香港就对于呢样嘢。就松好多咯，即系大家对于自己本土文化嗰个流失咧，佢哋冇揸得咁紧咯，系、 嗯、 啊，即系慢慢又即系又少啲，慢慢又蚀啲，慢慢又抌啲咁样咯。咁之前就好多时即系我哋做《早说天下》嗰时都有讲，即系譬如城邦论啊，即系陈云老师嘅城邦论啊，即系咪讲本土文化嗰啲嘢？我哋之前好多节目，好多网台节目都有讨论过呢个问题咯。但系头先天王一讲就系攞咗《蔡德克巴莱》呢个， 系啊， 呢个就可以见到咧，佢哋 唔知呢套噶，其实系好多套，就算那些年嗰啲咧，系成套镇头嗰套，而家最近上紧嗰啲咧， 系 佢哋全部都会可能应该好支持，同埋你喺书局个摆位咧， 会摆得好靓， 好靓咯，一入去就见到，即系好似好大嘅宣传咯。 嗯，即系对佢哋嚟讲，呢啲事系一件大事嚟嘅。即系就系佢哋， 佢哋会为呢样事觉得好自豪。 系啦，即系呢个就系台湾嘅 identity 咁样嘅。 系啊，佢哋好认同，所以你话佢哋嘅身份就系、是，所以如果你同台湾人咧，你讲佢哋如果讲有啲人台湾好憎大陆人，就讲到好似附属嗰样，你嗰啲一定反面嘅呢个。 系啊系啊， 乜都唔会同你反面，好好人。但系你讲到呢个关系嗰样嘢咧，即系嗰啲你话台湾，你够胆喺台湾大叫。即系台湾系大陆一个省咁样样， 系 一定走唔出台湾嘅， 系我之前同一个即系同阿陈明章，同阿陈明章导演即系倾气偈嗰时候，佢又系一讲到呢个位咧，佢又系即系好认真嘅、嗯，即系佢话总之对我哋台湾人嚟讲，系呢、這个就系我哋嘅地方咁样。 系啊，佢哋爱国嘅真系。 系啊，即系佢哋呢样嘢，佢哋系好清晰嘅。咁所以点解即要成个人民都要有一个咁样嘅精神同埋一个咁嘅心，先至会有属于呢一个地方嘅文化咯。 系啊，佢哋 如果唔系，其实就系、是、一定系以大食咗细噶啦。 我谂，譬如其实我嚟咗台湾最特别嘅一样嘢咧，我会去参睇咗好多特征啊。呢几年揸车就因为我揸车有个特别咧，嘢台湾你哋香港人平通常嚟台湾都系去 shopping 啦、食嘢嗰啲咩，其实反而去得多嘅地方系睇自然嗰啲景观嗰啲啊。 系， 譬如上阳明山有个叫擎天岗嘅地方咧， 系 睇个一个片草原咁样样咧，喺度望住个天空咁样样，好开心。譬如去啲基隆嗰度咧，好似望到啲日本画咁嘅浪涛咁样冲埋两个岸边咯。嗰啲地方香港人唔会去到噶，基隆啲人就去过夜市食嘢，但系嗰、那个。 咁嘅海圖呢，我媽咪都嚟咗台灣，我帶佢去嗰個海圖睇呢，佢最震撼囉，因為佢想像唔到大自然有咁大嘅魄力喺度囉。同埋有時就可能譬如而家係就嚟春天啦，咁台灣就會賞花啦咁樣。 係。 佢哋真係。 有個花博咩。 嗰個唔係花博嚟㗎啦，嗰個係佢哋睇花博冇台灣去㗎。 我都係遊客嘢嚟嘅。 遊客先去㗎。 係。 台灣反而係去嗰個呢，係去啲自然真係上咗山。咁、 哦、 就去睇下嗰個。睇下啲大自然景观啦，赏下呢个花，譬如今个花季而家就樱花，可能过三个月就系嗰只系咪叫桐花？木字边做个桐字？ 系 就系桐花季啦，咁样样。跟住可能九月就去睇下赏落叶啦，咁样样咯，会做呢啲活动咯。 呢啲好有啲好有日有啲日本味呢种活动都 系啊，反而你做咗呢啲活动，你可能先会真系中意个地方咯，觉得系归属感咯又。你会俾人同化咯，譬如我上个礼拜都去咗竹林，都几开心。 哦， 即系嗰个竹林深处人家，香港人都听过呢篇课文， 系系系 喺纸上，台湾人就真系可以睇到呢样嘢咯。 嗯， 即系爸爸如果揸车就会带你呢啲地方咯。 嗯嗯嗯， 譬如你就可能真系点讲咧？你可能真系要接触到呢啲嘢咧。 嗯， 你唔似香港人净系 touch 啲 keyboard 嗰啲，哇！成日细路仔都玩 iPad， 奶嘴都可以 iPad， 真系好神奇。 系啊，系啊。 咁你咁样呢啲唔会对一个地方新出啫嘛？ 嗯， 真系有感情噶嘛？ 系， 你都觉得呢个地方系可能点讲？好。 系， 即系现实嘅地方。 系啦，即系天王意思就系话， 好密集化地 喺呢一度，你就系亲身去行去摸每一样嘢，由环境啊， 系啊， 去到各样嘢咧，你亲身去摸去睇去闻去见，就唔系净系喺个即系电脑啊或者各样嘢去望，因为有一种咁样嘅第一身嘅接触，你就会对呢个地方产生咗一种归属感。咁、因为呢、這个即系台湾历史都一段即系咁耐啦，咁所以。头先讲嗰个，不过你头先讲嗰个好好嘅例子咯，即系《塞德克巴黎》或者任何嘅电影，即系对于文化、即系创作啊嗰样嘢，因为其实你往香港有几多人系会真真正正个心啊，系真系明白一个本土文化对呢个地方个重要性咧？可能唔系咁多人知道失去咗本土文化嗰、那个。即系嗰个严重性或者嗰个可悲性咯、即系唔系咁多人有呢种真嘅感觉，唔系只有好少数人先至会好意识到啊，我哋可唔可以坚持？我哋要坚持我哋嘅繁体字啊，我哋要坚持我哋嘅本土文化，我哋要坚持我哋嘅广东嘅创作啊，诸如此类，唔系真系有咁多人。 台湾以为香港人用简体字嘅好多， 真噶？ 真系噶，我好惊讶噶呢一 点。哦，因为而家香港啲老派好多简体字。 系咩？真 系啊，真系啊。 点知有人问我？ 尤其是如果系香港北区咧，因为嗰度有多新移民住咧，佢啲老派通常一个繁体字隔篱就有一个简体字嘅。 啊，咁嚟嗰个而家我会嗰啲。 而家系啊，而家 因为佢哋就台湾人一定知道香港人讲讲 广东话系， 但系佢哋就反而佢哋唔知道香港咧系用繁体字嘅。 即系佢哋有时会以为剩翻台湾系用。繁体字咁样， 简体字啊，因为新加坡嗰啲都用简体 嘅。哦，系啊，所以就系、是、即系咪真系有几多即系几多 percent 嘅香港人，佢哋系会珍惜，即系觉得呢一种系呢种无形嘅资产咧，系要好值得去捍卫咧。其实系好少咯，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一集嘅结论就系话，即系如果你真系即系中意我哋嘅。即系生长嘅地方咧，其实你捍卫嘅唔单止捍卫喺 DNG 门口可以影相呢件事咯，你捍卫嘅咧就系应该捍卫即系我哋嘅文化、我哋嘅精神，因为呢个先系能够令到我哋即系有翻自己嘅即系独立嘅思考同埋判断嘅能力咯。 系啊，文化睇点讲咯，你譬如文化啲，譬如对一个国家嚟讲，可能即系可有可无，但系如果你冇呢样嘢咧，你嗰个国家啲人民咧就一定会系好。唔健康嘅，咁文化系其实点讲咧？有咩文化咧，你就有咩社会，有咩社会咧，你就有咩人，有咩人就有咩性格，有咩性格就会影响成个地方嘅命运啦。 所以天堂系咁惊咧，唐英年做特首咯，因为跟住全民变成 唐英年咁样。我有啲想佢做， 点解？因为日日有得笑嘛，好多人讲过。 唔系，咁你有佢做咁啊？民怨一定劲。 哦，咁咪即刻上街啦，系啦，跟住就即刻100万上街，跟住就可以即刻冧档啦。 机会有冧档有改变噶嘛？ 好啦， 有啲人系咯。 好啦，咁今日多谢晒天堂咧，我哋咧就因为我哋偷用人哋嘅课室咧，我哋要趁俾人捉之前咧，要快啲走啦。咁咧就好啦，咁天堂嘅 fans 就知道天堂咧就每一日都好努力咁样去写紧佢嘅 D 系列啦。咁佢希望咧就今年之内咧会完成佢嘅 D 系列嘅。咁唔系今年之内咩？ 完成到第五集嘅啫 嘛。完成到第五集，唔好意思啊。咁咧就系啦，咁咧就我哋祝阿天堂成功啦，同埋同阿 Emily 咧就。 日日都咁开心啦。好啦，咁我哋就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同大家讲拜拜啦。 拜拜。 拜拜。